第十七课，异性交往。情景一， 浩杰，你为什么最近总是不来参加社团活动？ 他刚认识了一个女朋友，忙拍拖还忙不过来呢，哪有时间参加什么活动？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，好多事儿都赶到一块儿，所以一直抽不出身来。 新交了个女朋友，怎么认识的？是介绍的？ 不是，我们是网上认识的。 什么？不会吧？ 真的，我们在网上聊天时认识的，越谈越投机，就见了面。 我听说见面后会很失望，就是说见面后的感觉和想象的有很多不同。 我们不但一见如故，而且一见钟情。更让人吃惊的是，他的学校就在我们学校旁边。 你们可真有缘分，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 我跟女朋友约好一会儿去看电影，我先走了。 都挺忙的，就咱们俩闲着，你怎么不处个女朋友？ 我可不想那么早就给自己上一个枷锁，我要尽情地享受单身的自由，不能因为一棵树而放弃整片森林。 生词，社团，拍拖，抽身，感，月，投机，一见如故，一见钟情，吃惊，缘分，相会，相识，处，枷锁，尽情，享受。 情景二， 浩杰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，好像瘦了。 能陪我去喝一杯吗？ 好，去扎啤屋吧。你最近怎么了？整天没精打采的。 我跟女朋友分手了，让人给踹了。 你们不是很相爱吗？ 她有了新的男朋友。 她怎么可以这样？ 那人论文凭，论家庭条件，论长相，都比我强。 但是这些代替不了爱情。 可是现在有些人把门当户对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在有些人眼里，爱情一文不值。 真可气。哎，浩杰，这种人不值得你去爱，更不值得你这么为他神不守舍的。 我也知道，但是我对他付出了我的真情，忽然分手，心里空空荡荡的，不知该做什么好，吃不香睡不着的。明秀，喝。 浩杰，抽刀断水水更流，举杯消愁愁更愁。喝酒不是办法，时间是最好的良药，把精力放在别的事情上，就会好一点的。 生词，扎皮屋，没精打采，踹，论，文凭，长相，门当户对，一文不值，值得，神不守舍，付出，真情，忽然，空荡，消，良药，精力。